然后每到那雪天，赤裸裸的你，回想起汗水中嬉戏，某个初夏里，心花怒放半欢喜。没有你，哪有四季，犹如情感的洗礼。但有你，情怀才这么美丽。若会有第五季，在这季节不管一切，连日薄暮风霜都可以度一世。亦不管相恋到第几季，流连交织穿背心的天气，回想起极潇洒的你，某个秋日里，太放肆的时期，然后那套挡风衣结冰的空气，回想起在冰天的你，某个冬日里，竟跟我雪中嬉戏。没有你，哪有四季，犹如情感的洗礼。有你，情怀才这么美丽。若会有第五季，在这季节不管一切，烈日薄暮风霜都可以度一世。任一生多少为情感，不必要四季，犹如情感的洗礼。但有你，情怀才这么美丽。若会有第五季，热爱你莫分秋冬季，连日薄暮风霜都可以度一世。任一生多少季，情感。